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尽管很多人站在沈乔面前试图阻止葫芦姑，但他依然面色漠然，波澜不兴。在葫芦姑看来，这些人不过是枯槁死物，不值一提。眼看葫芦姑已经越来越近，缓缓抬掌，而沈乔也握紧了手中剑柄，但他却在交锋之前掌风一推，轻轻将众人推往旁边。 多谢各位全力会护，但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事情，你们不要掺和。 师兄， 本座的人岂容你说杀就杀？ 师尊， 燕宗主， 玉生烟一声师尊，别人哪里还会不知道来者的身份？但见一道虚影凭空出现，如天外飞仙，无根无由，飘逸洒然，却并没有如众人预料的那样迎上葫芦姑，而是卷了沈乔的腰，直接将他掠走，速度之快，竟连葫芦姑都来不及阻拦。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谁都断断没有料到燕无师会忽然出现，来上这么一句威风凛凛的话，别人还以为他要跟葫芦姑决一死战，结果一转眼他直接带上人跑了，连徒弟都不管了。玄都山的天阔红影自然独步天下，幻月宗的轻功虽然没有那么出名，但燕无师一出手，片刻就已不见人影，连葫芦姑都望尘莫及，更勿论其他人了。当然也有可能是葫芦姑根本没想到会碰上这么个不要脸面的宗师级人物。沈乔也没有想到，他身上还带着伤，气血翻涌，不易妄动。燕无师抱着沈乔走了十数里路，竟也稳如平地，没有丝毫颠簸，面色轻松，唇边还噙着一缕笑意，显然毫不费劲儿。沈乔反应过来，想要说话，一口血堵在喉头，勉强咽下去。 下来， 急什么？这才刚下了山，万一葫芦姑追上来，岂非白走这一趟？ 再说了，美人在怀，就是再抱上几十里地又何妨？ 还以为你方才要与葫芦姑交手。 哼，我现在与她交手，只怕还略逊一筹，何必白费力气还讨不到好？若是出手，那必然是要十拿九稳的。竹篮打水一场空，非本座所为。 燕无师从来不避讳说实话，但就算是实话，也透着一股燕无师式的狂妄霸气。沈乔没有回应，实是方才一战耗尽精力，又受内伤，疲倦到了极点，不知不觉就合上眼睛沉沉睡去。能让燕无师如此正经，倒真不是因为他遇上沈乔就变成了正人君子，而是他对沈乔的性情了解得很。这位道长吃软不吃硬，若是霸王硬上弓，只怕这辈子也甭想再更进一步。但完全来软的又不行，这般清心寡欲、云淡风轻的美人道士，寻常不动凡心，早已修得不沾人间烟火。认识任如斯的蒲苇，怕也别想让磐石有所转移。而燕无师自认不是那些毫不起眼的磐石可比，若他想，连天上的星辰亦是伸手可取。燕无师低头看了一眼沈乔，唇角噙笑，抱着人又稳稳走出数十里，直接出了青城镇，往东北方向而去。沈乔许久没有像普通人一样正正经经睡过一觉，这并非是说他不用睡觉，而是练武之人睡觉就是练功，练功也可以睡觉，将真气走遍全身，一面运功修炼，一面也是休息。沈乔虽然不太在乎成败荣辱，但他也很明白自身实力强大不必任人宰割的道理。自从重塑根基之后，日日勤练不辍，夜晚休息时也多是通过打坐练功来放松。方才与葫芦姑交手，他内力消耗殆尽，心疲神驰，一时丹田之内空空如也。往常睡梦中还会抽出一丝心神留意外界动静， 现在却无法如此了，闭眼就没了知觉，反而进入一个奇异怪诞的梦境。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榻上，转头一看，窗外昏暗，唯独床边矮几上烛火摇曳，将何氏照出悠悠明光。还未等沈乔蹙眉将梦境回忆驱逐，耳边便传来了戏谑笑声。他回身一看，自己竟是枕着燕无师的腿醒过来的。饶是沈乔再淡定，发现这个事实之后也有点不好了，他撑着手肘就要起身，燕无师却按住他的肩头。 燕宗主，哎，你还有内伤，不宜妄动。 沈乔虽然胸口的确还隐隐作痛，真气流转也颇有凝滞，但也不至于连坐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他当下便坚持撑起上半身，挪到床榻边上，感觉到背后传来的硬实触感，他微微松了口气，还是靠着床稳妥踏实点儿。 这是做了什么美梦啊？看你醒来的时候回味再三，一副面泛桃花双目润水的模样。这什么形容？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做了春梦。脸这么烫，必是春梦。这是梦见本座了？ 非也，令燕宗主失望了。只是梦见与许多人打斗，醒来依旧疲惫得很。若是告诉燕无师，这打斗的人里头也有他，就他那张嘴，怕是又会说出什么话来。 打斗？是在哪里打斗？莫不是在床上吗？ 燕宗主若是再这样出言轻薄，贫道就不与你说话了。 我家阿乔就是威胁人，也是这边软绵绵，没有半点威慑力呢。 燕宗主， 好好好，不说就不说，那你说吧，让你先说。 不知我这一觉睡了多久？ 好说，足足一天一夜。 没想到竟睡了这么久，我的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了，但醒来时身上疼痛显然减缓许多，看来是燕宗主助了一臂之力，多谢燕宗主。往后若有什么需要，但凡不伤天害理，沈乔定然倾力相助。哦，也不能荒诞不经，与世俗不容。 想想燕无师平日言行有些荒诞不靠谱，在碧霞宗时更常有惊人行径，沈乔有些不放心，才补充了后面那句。沈乔如今虽不是玄都山掌教，但也是名列天下十大的宗师级人物，更何况以他的人品能得这一句承诺，值于千金之重。燕无师面色含笑，却轻轻松松推了开去。 好说，方才已经取过报酬，就不必如此客气了。再说我们俩什么关系，不必与本座如此外道。 我们俩什么关系？我怎么不知道？燕无师这些年的光阴，只怕不仅仅是花在练武和经营门派势力上，肯定也花在修炼脸皮上了。 阿乔，可不可？ 不可。多谢燕宗主关心。 我看也是，方才你睡着时，我已给你喂过蜂蜜水了。 怎么喂的？ 自然是杯口对着嘴喂啊，你还想怎么喂？难不成你以为是嘴对嘴喂？阿乔啊，你素来是正人君子，何时也变得如此龌龊下流？哎，也不怪你想歪，我早就与你说过，合欢宗不是好人，不要与他们厮混在一起，像袁秀秀、白蓉那等妖女，以后见着了就有多远离多远。我家阿乔灵秀清隽， 如何能被那些人玷污了？ 你幻月宗的名声好像也没比合欢宗好到哪里去吧。还有，什么叫我家阿乔？谁是你家的？算了，姑且不予计较，否则我说上一句，对方必有十句等着。多谢燕宗主好意提醒，也不知赵宗主他们如何了，我明日便回去看看吧。 葫芦姑的目标是你，你走了，其余人等如何会被他放在眼里？只要他们不自己上前找死，以葫芦姑之傲，断不可能去杀在他眼里形同草芥的那些人。就算是段文央与浑水摸鱼的合欢宗没那么好打发，但那是在纯阳观地界，赵池营那些人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孩童，要是任人宰割，那以后倒也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可玉生烟也还在青城山上， 哼，若是连这点麻烦都应付不了，没有资格当本座弟子。 在燕无师眼里，没有实力的人素来不值得他高看一眼，数十年来不过一个沈乔例外，可也仅止于一个沈乔，旁人根本不值得他去多费心思，哪怕当他徒弟也是如此。本领他已经教了，但如果事事都要他护着，那何必在江湖上行走，直接一头撞死算了。沈乔对这种观点显然不是很认同的，他理智上赞成燕无师的话，但赵池营李青羽等人也许能够自保，范元白周夜雪的武功却要差一些，到时候打起来，混乱中他们未必能及时得到师长保护，难免要受伤。燕无师见他走神，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 哎，你这种替天下人操心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你有伤在身，去了也是别人的累赘，还想救人？再说现在一天一夜该打也打完了，去了还有何用？ 燕宗主自重。 哎，阿乔忒是矫情，抱也抱了，摸也摸了，喂也喂了，你身上还有哪处是本座没碰过的？捏一捏又怎么了？我看你平日也不像那些闺阁女子一样涂脂抹粉，这脸颊却光滑细腻不下于他们，若是扮作女子，姿色定也是一等一的。 燕宗主莫要再说笑了，先是燕宗主料事如神，说葫芦姑未死，我还有些不信，如今却是一语成谶。葫芦姑重出江湖，我师却已先逝，放眼天下竟无人能治得住他。突厥人亲近宇文赟，宇文赟又与合欢宗佛门合谋，如今事件大会折戟沉沙，中途夭折，春阳观又遭此变故，只怕江湖从此便无宁静之日了。 哎，你为别人操的哪门子心呢？纯阳观没落不正是玄都山借机再起的好机会？以你现在的武功，早能将玉矮打得趴下，就算杀回玄都山重夺掌教之位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必为他人做嫁衣裳？你若有此心，我定助你。 你说话就说话，能不能不要把手放在我腿上？这样很不庄重。 这下头原来是你的腿啊，我还以为是靠枕。 好不要脸。给靠枕。 哎呀，好生舒服啊。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